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五，周五好读书。每周五我们阅读一本新书，是我们节目从去年开始的一个惯例。那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是什么内容呢？首先我来说书里的一段话，看各位听众朋友，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没有同感？您是否渴望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加轻松，更不费力？您是否想要停止马不停蹄、事事过问和咄咄逼人的状态，让自己可以松口气？如果能够安于现状，别贪图更多，你觉得如何？要是可以置身福地，有强大的水流把你推向贵人和机会，又如何呢？假设你不必再为钱烦心，那会怎么样？且让我带你来到生命之河流经的魔法之地，有好事即将发生，请准备好体验沉浮的快乐。所以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啊，书名就叫做《沉浮的力量》，副标题叫《放下执着，相信每一刻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青青。青青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哈，沉浮的力量，我立马就想跪下。这个说到沉浮，我们就想到的是看那个轻功片是吧？啊，这个沉在是吧？然后呢，沉罪该万死，谢主隆恩，都想到是这些，是不是？ 对，五体投地的感觉是吧？ 啊，对，是这种。要说佩服，那可能还没有他这个级别高哈。这个叫沉浮。作者是何许人也？作者是个外国人，他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医学院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临床助理教授，他的名字叫朱迪斯·欧洛夫。啊，那首先请青青给大伙儿解释解释吧，他所说的沉浮，我们到底可以理解为什么样的意思呢？ 生活中通常说到沉浮的话，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一些很负面的词汇啊，比如说放弃、失败、随波逐流、委曲求全，甚至是一蹶不振。 对， 但是作者在这里呢，他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他所说的沉浮其实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直觉的面对生活的状态。具体来说呢，一方面他告诉我们要懂得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放下，拥抱当下的变化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呢，在与当下的可能性达成和解的同时，我们还要遵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就是说你不是被逼迫的，而是要尽己所能，不忘本心。在做到这个之后，你选择沉浮，那就是一种积极的状态。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如果你现在有一项工作马上就要到最后的期限了，你中间但是由于各种不可控的原因，你确定已经100%的无法按时完成了，比如说你可能碰到了合作方的违约啊，比如说政策可能出现了变化啊，你确实无法达到那个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既然已经是你既然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且这项工作已经无法按时完成了，那么与其选择消极的状态，与其一直盲目的觉得自己好失败啊，我辜负了老板的重托，我辜负了领导的信任，那不如选择一种积极的正确的人生态度来面对这件事，这样的话你说不定你反而会得到更好的结果，甚至可能整件事情都会出现转机。 所以按照作者的观点呢，就是事情再坏也不要上天台。 对 啊，天台已经满了，换一个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遇到不顺，有些问题呢自己做砸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的哈，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处理和面对，而不是说只有你所认为的那一种，或者说你心里那个执念啊，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 所以这是作者所谓的这个沉浮，它包含的这个概念很广很宽泛哈。 是的是的， 是并不等于妥协啊，什么放弃啊，随波逐流，不是那个意思。 对， 那其实在这个沉浮的背后啊，我相信每个人都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就像刚才我念的那个开篇一样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有很多不是很顺我们意的事情发生。你比如说工作当中吧，迟到，这比较简单的是吧， 是 这个堵车了迟到了，或者是交通管制迟到了，另外呢就是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老板因为自己的原因啊骂了我一通，这个很冤很委屈啊。 对， 或者是有不太给力的队友，然后呢让我这种佼佼者啊被他们拖了后腿，整个团队的项目进度都被他们拖后了，这可能好多事情都不是以我意志为转移，再加上昨晚看球，今天呢确实耽误了一个重要的竞标迟到了，这是责任在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好好的去努力做一件事情，最后的结果非常不如意。那所以这里面呢，每个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不顺，那怎么来解读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后面我们要跟大家来阐述的。作者你认为他是从哪几个方面哈，来试图挖掘大家人生当中的种种不顺以及我们怎么去面对？ 在这本书里作者是从11个角度来阐述了我们如何要对生活中人生中的一些事情做到臣服这种态度的。其中包括你重新定义成功和快乐呀，放下你已有的一些执念啊，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呀，怎么在情感过程中跟你的朋友爱人沟通啊，以及你如何顺应自己的享受自己的衰老和与死亡达成最后的和解啊，这一些过程。从横向来说呢，它从包括了感情、工作、金钱、健康等重要的人生课题告诉大家该怎么做、 哦、 然后从纵向来说呢，它是涉及到了从生活、病痛、衰老、人生这个人生的维度上的一些事情，然后可以说基本上是提供给了大家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方法论。 其实从你刚才所说的比如说成功啊，包括消费啊，财富啊、以及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啊，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变化呀、怎么面对疾病和死亡啊等等，其实任何一个点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的这种纠结冲突，或者是不如人意啊，或者是一些突发的情况让我们措手无策啊等等，就是每一个点都会让我们遇到很大的挑战。 对， 所以作者就提出了我们需要沉浮啊。那一会儿会跟大家来说他的这个方法论是什么哈。刚才作者提出了这么多的观点，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先说说他的故事和他的经历吧。其实他也不是说从小就顺着自己的内心啊这么愉快健康的成长起来的，他的家庭应该来说从这个经济收入上，从社会地位上来看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热爱工作的大夫，你想在美国父母是医生，那自然是中产以上的水平哈、 经济非常不错。 对，但是他说 我对金钱的态度从小就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我生长在经济水平中上家庭，父母都是热爱工作的医生，行医长达40年，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星期六，母亲常常开着她心爱的粉红色的凯迪拉克敞篷车带我一起出诊。我父母对金钱很务实慷慨，但是不会只重物质。我从他们身上学到要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要捐款给慈善事业，要量力而为，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东西上。我家很幸运，从来不缺钱，从来不会担心吃不饱或者是付不起房租。从以前到现在我对于经济无余真的很感恩。这是他的家庭给他带来的比较正向的一面。但是他说，我母亲对别人的名和利总会发出一些令人混淆的信息。她对金钱观虽然很理智，可是她对富人和名人也非常着迷。电影明星的魅力和风采让她兴高采烈，她喜欢和那些明星在一起。她说，他们活力十足，又会做很多有趣儿的事儿。从小我见过很多母亲的名人病人。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带我去医院，把他亲手炖的鸡汤送给滚石乐队的主唱米克贾格尔。我当然很兴奋，可是令我窘困的是，他好像把名人当成超人，认为他们天生具备不凡的才华，是我们凡夫俗子所不及。这助长了我的不安全感，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们，当然这并非他的本意。此外，我的父母也是乡村高级俱乐部的会员，来往的都是名流，我却觉得格格不入。我母亲很喜欢在设计师品牌服装外面穿上貂皮大衣，在午宴上与衣着打扮光鲜亮丽的宾客周旋，而我则是默默坐在那里，笼罩在她善于交际的阴影下。更不要说她总是骄傲地以低胸礼服展示丰满的胸部。母亲和我为我的穿着交战多年，她总是说，你只要衣服穿得漂亮一点，你人会很出色的。这话很伤人，让我感觉自己一点都不漂亮。他对我的衣着和举止意见很多，我不服输，所以叛逆的成天穿着 T 恤牛仔裤写诗，时常在喜欢的溪流旁闲逛，对着月亮吟唱，甚至赤脚走路，拒绝穿高跟鞋。这就是他从小的成长环境。 是，他的环境，因为父母都是很知识分子啊，然后又是医生，他其实是一个在这样的环境生活下，他其实是一个有些叛逆的人。 嗯， 所以他在20岁左右的时候他就辍学了。 嗯， 然后跟他当时一个艺术家的男友住在威尼斯海滩一个非常破旧的砖房里。 是， 然后做一份非常勤俭非常辛苦的工作，还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那种，估计挣钱也不多，但是他很快乐。 嗯， 他就是想摆脱父母对他的这种影响。 嗯，你看啊，他后面也写到了他母亲在晚年的时候的反思。他说，他曾经对我说，接近重要人物让我感觉自己很重要，但是他觉得很可悲。他说，尽管母亲心地善良而且医术很高明，但始终认为自己有不足的地方。那么看到妈妈，他也会更加明白自己要追求什么，不把自我价值建立在变幻无常的光环、财富和其他的东西上。 对， 所以应该说他妈妈是他的启蒙老师。 对，尤其是他妈妈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影响，都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是 指引他出现了，就是指引他产生了这么一套的理论。可以说 他刚才说的他妈妈那句话确实也是很点题啊，叫接近重要人物让我感觉自己很重要，就是他自己的重要程度不是医术上面有多少成就，救了多少病人，或者说做了多少的这种公益事业，而是他接近了那些他很崇拜的人。 对， 嗯， 他把自己的价值寄托在了别人的身上。 对，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作者他怎么来定义成功啊，怎么来发现力量和快乐的源泉。这是作者在这本书当中一开篇所谈到的，也是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对， 嗯，那对于成功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嗯， 我们通常说到成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就是我处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我能赚更多的钱，但是作者他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我们所成功应该是指你能够接受更多的可能性，你能够接受当下可能出现的变化，你能够应对这种状态，然后可能你接受了这些变化之后，你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你当初设想的那一个，但是这也是一种成功。你只要能够获得幸福，获得善良，你就是一种成功的状态，并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获得物质上的丰盛。 这个说起来好像很容易， 对，做起来其实很难。 当然他呢还有一个身份，他就是这个精神病学的临床助理教授， 对， 所以他会接触到很多的这个病人，他也知道很多的这样的案例啊。 是的， 在书里他也列举了一些朋友的案例。 对，比如说他有讲到过一个叫做大爱的病人嘛。那一个他说大爱是一个乡村音乐家，非常非常大块头的一个人啊，身上刺满了各种刺青，然后特别讨人喜欢，但就是求生心切，就觉得我不成功一定不行，一定要做一个大明星，一定要把我的音乐能够登上公告牌排行榜，所以其他的之外就一定不是成功就是失败的。他当时去找到作者的时候，他就是经历了就他认为的失败嘛。但是他因为他很自命不凡啊，然后完全没有耐心，又很大男子主义，但是所以他的状态一直也没有改变。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并没有接受当下的变化，而是变本加厉的，然后去不断的骚扰各种演出的一些演出场地的那些负责人啊，希望他们给他安排演出，但是这种全都是别人根本不会理他，因为他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所以他反而是境况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所以他找到了作者就告诉他让他改变这种态度嘛。然后后来确实是通过一些方法他改变了这种态度，然后接受了当时现在的状态，然后他明白自己，我懂音乐，我其实很快乐的，我能创作音乐，我能够给一部分人带来快乐，那这就足够了，并不一定就算没有登上最好的那公告牌排行榜，那我未必就不是成功的。 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也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也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想对于书中所谈到那位音乐者歌者啊， 他的成功也应该是存在于他自己的歌声里，他的梦里的。 对。 在书里作者他说我看过病人在拥有无懈可击的妆容、豪宅和面对外人的灿烂笑容的背后，表现出的是原始的、毫无修饰的真面目。我非常的清楚，绝不能只从做给外界看的表现来判断某人是否真的幸福和快乐。所以他在书里有一句话我特别赞同啊，他说成功有做的部分和感受的部分，我们必须把内外整合成一体。只是外在的成功，内在感觉不到相对的价值感，那种成功就不实在。 对，我们通常，我们太多时候都是忙忙碌碌的，只在乎外在的成功，只在乎别人的评价。但是你可能，我们当时想的时候觉得我这件事做完了，我肯定会得到领导的什么好的评价呀什么的。但是通常来说是，我做完了就是做完了，我只感觉内心很疲乏，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苦累得不行，但是并没有收获到什么，没有得到内心的满足。 嗯，所以我们要不断地给生活找一些小确幸哈。 对。 你的工作做好了，也要适当的给自己一些反馈，正向的反馈，肯定自己、奖励自己和激励自己哈。 对， 作者呢，他也提出了一些他的小技巧哈。他比如说，为你自己而非你所拥有的一切感到自豪，重视你给自己和他人的爱，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并实践善意，再小的行为都有意义。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书呢叫做《沉浮的力量》，实际上呢是重新的教大家怎么来定义成功，怎么来处理我们和金钱的关系，怎么来处理我们和社会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怎么来认识自己的身体，怎么来处理好我们和生命周期的这样一种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他怎么来去找到那种快乐的力量啊。他说成功不是只有内在或外在，优先级才是关键。这句话我看完之后也很有体会。他说要把重心放在你想要成为的那一种人上面，再求外在的成就。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音乐家的那个例子一样吗？ 对， 嗯， 对，因为如果你喜欢音乐，你想要你既喜欢音乐，又因为你喜欢音乐而想要成为一个著名的、受到大家欢迎的音乐家，那么你应该永远不能丢失掉你的目标。你一定要看准自己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目标是做好的音乐，而不是只是成为一个让别人尊敬的音乐家。只有你把做好的音乐放在最优先的，这是你最初的那个目标，你把这个做好了，其实才是你收获的最大的。你如果只是盲目的我走着走着我忘记了我最初的那个目标是什么，而只记得我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这样反而会迷失掉你的初心。 嗯，他说的这个优先级啊，因为是翻译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你的初心啊，或者说你最在乎的呀， 对 啊，你想成为的呀那种哈。当然这也应该建立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和你的实际哈、比较符合的 对 基础上，对吧？ 对， 也不能太异想天开。 对，所有的事情都要建立在实际生活中。 对，他说一位财富500强企业的 CEO 告诉我，这个 CEO 说，我遇到过虽然身有残疾却比我快乐的孩子。你看，就是有研究显示金钱为富人制造的问题是多于解决的问题的。 CEO 那么有钱了，但是呢他认为还不如身体有残疾的孩子拥有的快乐多呢。 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嘛，说有的人穷的只剩下钱了， 嗯， 但是怎么着我们也要建立在实际的生活中来考虑。因为作为一个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有钱的人，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那我们只要着重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自己应该追求的是什么，而不要放眼于别人，一定不要天天跟拿来把自己跟别人对比，一定要专注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善意。 因为他是做这个精神科研究的和这个有临床工作的这么一位学者哈、所以呢他也列举了这个研究的一些结果。他说神经科学也支持这种观点，就是我们对快乐就像对体重一样，有一个 依照生理需要而设定的值，有一个值，无论遇到好事或者是坏事，包括名利，包括困难，我们都会很快的回到这个点。相较于只在好事发生的时候短暂高兴一下，不如调高这个预设点，拥抱不一样的内在成功。就这话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绕啊，就是我们觉得150斤就算胖了，对吧？我不这不是超过这个我就觉得心里难受了，低于这个我心里还挺高兴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点做一个调整， 对， 这样的话你的心里就没那么痛苦了。 对， 你比如说我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业绩，我一定要攀登到什么样的高峰哈，我孩子一定要考出什么样的好成绩来，你把你这个心里的预期点就跟那个体重一样，140可不可以啊？ 对，你可以先设定一个小目标，一点点来去完成。 先不要说小目标，小目标都快卖房了。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其实这是作者他谈到的，就是怎么来定义成功，怎么来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快乐。书里还有一个测量的小工具，就是你的这种算是城府指数吧，啊，它有25个问题。 对。 对。那么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呢，通过这个测试，你可能会知道自己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哈，你的这个对于生活的这种状态是紧绷啊、灵活啊，还是放松。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说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执念啊。作者呢，他其实是从这个人类进化的角度提出来，就是我们有一些执念是在脑干当中的， 对， 是我们的这种身体当中的， 对，有一些是与生俱来的一些执念，可能存在于每个人都有的必然存在的一些， 而且还有就是每个人都有光明面和 黑 暗面，对，每个人都有暗黑的一面。那怎么来放下这些执念，怎么来和我们的这个刚才所说的内容达到和谐和一致的状态呢？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内容。周五好读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是《臣服的力量》。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13:0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沉浮的力量》，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如何放下生活当中的执着，相信接下来总有美好的事物发生。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青青。青青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生活当中的执念吧。作者是提出了4个维度的这个执念啊， 对， 以及找到一些破解的方法。我们首先来说说第一个。嗯， 第一个执念，他说的其实就是我们人类本能中存在的一些执念。比如说我们从原始的自然状态中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当人们没有建立社会的时候，人们是处在一个互相警戒的状态的，永远都不会放下防备心，所以一定要让自己变得特别强大。如果不足够强大的话，你可能就在一些狩猎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生存的活动中，你就无法存活下来。所以呢，就算是在这种进化的过程中，就算是经过了数百万年的进化，人们还是留下了这种基因吧。然后每个人都还是有这种先天就会有的我一定要强大的这种信念，就会觉得如果我不够比别人强，不够比别人强壮，不够比别人更位置更高的话，我就是一个失败者，就可能会被淘汰。就是这是一个人类固有的一个执念。 他打了一个比方叫做爬虫脑。 对， 就是我们虽然已经进入了21世纪了，可是我们大脑啊还跟那个亿万年前的那个爬虫一样， 对， 还是比较的简单， 是的， 初级啊，或者是有很多的本能。 是的， 他说这种本能里面有什么呢？有侵略性，就是适者生存，还有就是一定要拿到第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就是这种要画地盘，防止外人入侵等等。 对， 是。那么这种问题就是会把很多现象都简单化，就理解成刚才所说的那种零和游戏，或者是说自己的情绪也会变得非常的恐惧，很多问题呢都会上升到一个生存的高度，那么对于其他的一种力量的感知和价值的感知就会丧失。 对， 其实想要，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可以更加理性的角度出发，可以试着做一些相反的，你可以有目的的做一些相反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你在排队买东西，看到有人插队了，你可能会特别生气，如果按你本能来说，你可能跳出去马上去指责他，就大问他你为什么插队，你应该按顺序排， 这看似是一种很有正义感的表达， 对，但其实这就是你一种本能的反应。你如果想要克服这种本能的这种执念的话，你其实可以试着来压抑自己的本能嘛，试着做一些相反的行动，比如说如果碰到插队的时候，你不再这样直接跳出来告诉大家你不要插队，你可以试着安安心心的，就是温和的问问他你有什么需求呢，为什么一定要插队，如果是有什么需求的话，我可以让你排在我前面，或者就是你可不可以不要理他呢， 不要理他，然后呢让别人去管他。 当然了，其实也有相反的，因为有些人的本能就是站出来指责他，还有一些人本能他可能就是我不够强大，那我就本能的决定，对，我要躲避这些强壮者，我要不让他注意到我，那我可能就懦弱的继续排队任他插队，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站出来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插队，你可不可以请排队呢，就这样，其实未必就是一个某一个很确定的，但是你可以试着做一些与你平常的行为相反的方向。 好，所以接受或者说臣服并不代表就是妥协， 对， 有可能呢你还是往前一步呢， 对， 另外呢他还谈到第二个执念，就是要当领头犬，好，一般我们说的是领头羊啊， 对 啊，和封后啊，就是封王， 对， 要摆脱这种心态啊，就是我们会受到一些教育啊，包括这个我们受到的一些这个父母的这个教育，都会让我们觉得应该怎么做啊，要有领导力啊，怎么样啊？那事实上呢，他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扮演强者呀，或者是其他的角色，有的时候呢是由某种化学物质所决定的。 是的。 比如说我们拥有攻击性啊，我们拥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特质啊，是一些化学元素所决定的，所以说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就可以有选择性的去追求哪种力量，或者是说要成为哪种人， 对， 这个是很科学的一种角度来解读， 是，他毕竟是一个医生嘛， 是， 所以还是比较 科研工作者， 对，他是有将人的这些情绪分成了两种实力嘛，他还分成了硬实力和软实力，这跟我们平常说的硬实力软实力可能不一样了， 对， 我们平常说可能说硬实力就是经济实力，软实力可能就偏向于文化，但是他这里说硬实力呢，说比如说你像一些肾上腺素、睾酮素、多巴胺，这些是可以让你更加外向、更加外放、更加有竞争力的，看起来更加有竞争力的一些激素，这些称为硬实力。那软实力呢，他认为包括像内啡肽、催产素、内倾素，这些能够让人心情更平和、更能散发出善意的激素，他把这称为软实力。那所以如果你想在生活中你想要跳脱出领头犬或者封后这种状态的话，那你不妨就通过一些针对性的运动啊，或者是其他的活动来促进这些软实力相关的激素的一些分泌，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运动啊，可以通过跟别人的友善的交流啊，来促进这些激素的分泌。 对对对，你比如说内啡肽啊，内啡肽呢就是又叫好感激素， 对， 在运动之后会产生，会让你很舒适，甚至有点兴奋。 是的。 对，那么虽然说强者喜欢通过竞争式的运动来带来内啡肽的刺激，不过他们本能上不会同样受静坐的这种力量所吸引，就是说他会用那种好比竞技运动的方式来获得， 对， 他不会通过其他的这种运动来获得，但是你可以， 对，你可以做做瑜伽呀， 对，可以，还有就是催产素，催产素呢女性分泌的比男性多，但是并不代表男性没有啊，男性呢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感觉到这种催产素所带来的温暖的柔软的爱的感觉， 对， 而且你催产素多了，一般来说你在情感中，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催产素分泌的多，他一般会在情感中对于伴侣的好感度会上升，会有利于情感的升温。 太爱你了啊，这种感觉哈。还有一种激素叫做血清素，又叫幸福激素，它可以缓解沮丧或者是焦虑的情绪，让你更加的快乐。这个比较简单哈，因为在这本书里作者也谈到了一些生活方式的问题，让你更加的这个平衡。他说可以吃高蛋白食物，还有就是吃巧克力也可以提高血清素的含量。 对，吃甜食大家都会开心，这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对对对，当然他也谈到了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多巴胺啊，还有睾酮素啊，还有肾上腺素啊等等，那就看你如何来选择了。 对，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第二种执念，就是要当第一，当 number one 啊。再来看第三个执念，第三个执念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光明的一面以及 黑暗的 一面。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啊，他就说无论你是特蕾莎修女还是连环杀人犯都不例外。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老电影叫 这个杀手不太冷。 对的，哈哈。好，那请你说说你怎么来看待他的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体会啊，黑暗面和光明面，光明面看似是对立的两极，但其实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你看我们生活中平常你可能就算是你很好的朋友，如果他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你会为他感到开心，但你会不会也会有一丝嫉妒的感觉？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生活经历都是一样的，我却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功？或者是如果是你的朋友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爱人，你会不会也有一丝嫉妒的感觉？ 不会，因为是我。对，你说的很对啊。所以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光明面和黑暗面啊。他把那黑暗面呢是这么写的，他说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啊，抬高自我，吹嘘自己啊，还有操纵控制别人啊，不问代价只求名利啊，要别人听命于我呀，等等啊，这些。 对。 这是潜藏在内心的。 对，每个人我们在追求一些东西的过程中，我们看似追求的是很，我们这个追求的过程是很积极正面的，但其实你可能在这一正面的过程中隐藏着很多黑暗。你可能会想要通过操纵别人啊，或者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某些利益，就算你没有这样做过，但是每个人心里都会潜藏着一些这样的隐秘的一些小想法吧。 对，那怎么来解决呢？我看他好像提出的一个方法就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认识自己，正视自己。 对。 后续怎么办？ 对，你要针对，他有说到针对每种不同类型的人，你会有相应的方法吗？比如说，你针对一些像那种谄媚型的人，他会有特别他比如说他会经常讲你特别爱听的话呀，迎合你的梦想啊。那这种人呢，你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行动而非是言辞嘛，你要找回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人 他的真面目。 对，你一定要看清楚他的目的，然后你再来根据他，你再来判断自己是否是明确的想要，是否能够迎合他这种目的吧。然后 或者是你跟他保持距离哈。 对， 是所以呢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往往犯错误啊，我们简单这么理解啊，他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阴暗面啊认识的还不够。 对， 特别是他到某一定位置之后， 是 那么他更容易去放大他的阴暗面，因为没有监督啊，或者说没有太多的制约的时候，就更容易把内心的那个小魔鬼啊释放出来。作者也谈到了就是那个浮士德的这个案例啊，和魔鬼做了一个交易啊，出卖自己的灵魂啊等等。那如果说人每天都有三省五省的话哈，多少或者说一段时间之后给自己一个反思的这样一个空间和时间的话，我想就可能会避免这样一种执念哈。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第四个呢就是说他跟你讲的道理就是你知道应该怎么做是对的。 就是何时放开，何时呢坚持，是吧？何时继续下去，何时呢停止脚步。 对，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你如果是这件事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那你要适时的放手。我们讲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既然已经是沉没成本，那你就不要再因为以前付出的而持续不断的不敢放手，你要该断得断。 这里面当然有一种理性的分析哈，但是书里面也谈到了一种这个比如说感性的分析，就是你相信直觉。比如说你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吧，是吧，你现在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一决定，那么怎么办呢？首先是呼吸，深呼吸哈，放松，调整自己的这个坐姿啊，或者是你的这种身体的状态，让自己处在一个没有压力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你就开始想，是吧，想想想，最后呢会有一个直觉告诉你，指引你应该怎么办啊，你就遵循内心的这个方向吧。 对，有时候说不定他们真的会很有用 啊。换句话说，通过冥想可能也能够达到这种目的哈，就是你内心最在意的是什么， 对， 要不要再坚持， 对， 或者是说从此我们就转向放弃啊等等。嗯，好，那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作者认为我们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一些执念啊，或者是选择性的难题。那接下来有一个重要的篇章，就是谈怎么跟钱的关系，因为作者从小他就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所以他的体会也是很深的。再加上呢，在他的这种病人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都遇到这方面的困惑，所以他特别写了一小章节啊，就是来谈钱的问题，叫看清钱财的本质，走出物质诱惑和恐惧。他把这个不同的消费类型啊做了一个划分。 对。 清新，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他这里是把人们的消费类型划分成了五种类型，分别是因循型、担忧型、上瘾型、储蓄囤积型和直觉型。那这其实你通过这些名字也可能有所感觉啊。你像担忧型呢，他通常就是那种人，他们会问，如果怎么样，我会怎么办？如果下个月怎么样了，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办法解决了。 就是那种好比吃了上顿没下顿， 对，他们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对，会特别担心下一顿没有了怎么办？然后这种人呢，就是特别节俭而且聪明的，可以认真处理一些理财的事情，或减少一些失误。那第二种是因循型，因循型通常就是以后再说，这事儿不急，我放到以后再解决。很多月光族可能就是因循族，因循型啊，他们通常不愿意面对财务的问题。然后再一种呢是上瘾型，他们就是我宁可选择享受花钱的刺激，但我不愿意存钱，也不愿意拥有那种存钱的安全感。我觉得那种安全感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些人往往就是来的钱来得快，花得也快。然后再一种呢是储蓄囤积型，这种人就是善于规划未来，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留一部分钱，这部分钱我怎么都不会动它，留着以防万一。当然了，这种人呢从另一个面向来说其实就是吝啬型嘛，他们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人生，所以就求助于过度控制金钱。但是通常呢以这种方式来给予自己安全感，但是通常这种安全感是不是靠谱的他们也说不准。最后一种呢就是直觉型，可能刚刚跟我们讲到的什么时候放手什么时候坚持有点像啊，也是用直觉的观念来指引你做理财决定。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东西，突然觉得这个东西哎这个靠谱，那我就去做，放手就去做就好了。 青青，你属于哪一型？ 我现在 你属于 A 型还是 O 型？ 我觉得我现在处于因循型和储蓄囤积型中间 啊。你是分裂型是吗？ 对 啊，因循型和什么储蓄囤积型是吧？ 想要储蓄囤积但经常因循。 哦，那其实每一类都有利和弊啊。 对， 我觉得没有说每一类就是特别完美，或者说就是一无是处。 对，所有都是相对的嘛。 嗯，他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 是的， 你比如说第一个吧，就是担忧型。他说你可以做一个测试，看你是不是担忧型啊。这个测试比较短，我跟大家简单的念一下，有几个问题，你就回答是或否就行了。最后呢，统计是的数量啊。第一，你是不是天天为钱而烦恼？二， 你会对金钱问题小题大做而非大事化小吗？三，你会不会因为担心钱而无法入睡？四，即使经济情况好的时候，你也为钱担心。五，就算试着不去担忧钱的问题，你也办不到。六，每解决一个金钱顾虑，你是不是马上又去找另外一个金钱顾虑呢？哎，这六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回答是或否。最后我们统计一下啊，是越多就代表你的担忧越高，如果你是有四到五个是，那就代表高度担忧，两到三个呢代表中度，只有一个代表轻度，零就代表你是下一个类型不是这一类了 对， 每个人都可以做。那其实它也有它的好处，因为你如果完全不担忧的话，完全没有相应的方案去应对的话，突然一个浪打来，你也有可能陷入财务危机啊。 对，你可能就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了。 对， 但是你如果担忧的话，你可能会早已设定好了计划，你还能有点准备。 对，但我想可能有的时候人也会跟经济大势啊的这种变化而变化， 是 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可能这种情绪就会多一点。 对， 人可能也会多一点。他就谈到了几个放松的方法，比如说用腹式深呼吸放松，这个呢就跟大家做那个瑜伽感觉一样啊，差不太多，就是把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放在腹部，然后呢用鼻子吸气数到八，腹部隆起，放在腹部那只手呢应该比另一只手升得更高，然后屏住呼吸几秒钟，用嘴吐气啊，吐到八，然后这样做几回吧。另外就是你要活在当下，就是从忧虑当中啊回到现状，默默地告诉自己，好，我会努力地去改善我的经济问题，就是给自己一种这样的暗示。 对， 慢慢的你情绪就会没那么的焦躁和焦虑。 对，不要想太多，因为担心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的，与其一直担心，你不如就生活在当下，着重于目前的生活。 嗯，好，逃避型啊，就是因循型是吧？ 对， 下次再说吧。 是 啊，这怎么办呢？ 这个的话他有提到过几个方法。首先你一定要有意愿改变，你能够认识到这种习惯是不好的，然后你告诉自己，我可以改变这种态度，我可以重新管理金钱，我可以改变管理金钱的方式。然后呢第二个，你可以给自己设定小目标，把大型的工作切分成小块，先完成其中一个，不管它有多么小。比如说你可以先把自己的信用卡的账单还了，或者先把自己蚂蚁花呗的账单还了，然后你再每个月，然后再设定一个目标，每个月都按时还钱。这样的话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接着做，把大型的目标分解开。再一个，你可以保持专注，把分心的事降到最低。你不要天天查看在各种电子邮件啊社交软件之间来回切换来回倒腾，你可以安安心心的找一个专心做事的房间，然后克制住你做其他事的冲动，然后安静的想一想你的计划，想一想你该怎么做，给自己安排一个好的计划。然后第四点呢，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你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在这一天，或者我一定要在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内把这件事把这个账单处理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如果不处理好我就不出去，就这样的话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 我觉得如果说在消费上面是这种逃避型的话呢，在很多事情上它都会拖延。 对， 所以刚才青青所讲的那些方法也是治拖延癌的一些方法。 是的你的金钱消费观反映了你所有的一些行为习惯。 对，换句话说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专注。 对， 设定小目标然后立马行动。 对， 我可能就会多少解决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啊。 对 对，当然由于时间关系呢，这五种金钱观呢我们不能够一一的为大家来介绍哈。最后我想问一下青青哈，就是你看完他的这几种消费类型的分析和指导，你觉得对你来说哪个比较受益？ 我觉得对我来说金钱消费类型四吧，储蓄和吝啬型，这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我们平常可能更多的觉得应该储蓄，应该你不能一定要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他讲到你不只要储蓄，你还要避免吝啬，你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些其他的一些付出善意的目标，比如说我可以为他人做些什么，我可以怎样付出我的善意，我可以为穷人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方面是对我很有启发的，会让我觉得我自己以前没有做到一些事情。 他谈到了一点，在这块我也很受启发，就是如果你是那个吝啬型的话呢，你可以试着做一点点匿名捐款。 对 对，这个时候会让你找到某种认可， 会觉得自己是会有内心的成就感。 是。那其实说一千到一万，不管是哪一种关系啊，不管是哪一种消费类型，我想说的是我们还是要认清楚，就是金钱到底它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本质。作者呢也是通过光明面和黑暗面这两面来解读哈。比如说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啊，可以给我们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呀，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放松啊，享受天伦之乐呀，不必为生活奔波呀。另外呢也可以让你接触到更多的人呐，另外呢还可以让你去帮助别人呐，等等啊，这都是正面的。反面呢就是黑暗面，就是说其实它不能够填补你的寂寞，它不能够让你从不快乐变得快乐，不能够让你成为更重要的人，等等等等。所以如果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如果大家能够逐渐明白钱所带来的这些真实的和虚无的事情的话，可能大家对金钱态度就截然不同。很多问题，你的工作当中的问题，工作当中的重心，你的追求的目标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是，很多人都觉得金钱是万能的，觉得我目前所有的窘境，所有的困难都是因为没有钱。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就算你有了钱，也会有更多更多的问题，而且很多东西都是钱无法带来的，也无法解决的。 谢谢今天青青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由于时间关系，还有一块的内容向各位朋友在书里去找寻吧，就是作者谈到的探索身体与性的神圣内涵。其实我们要向自己的身体臣服。 对， 有的时候我们走了太久，渐渐忘了是谁带着我们这副皮囊在前进，皮囊需要休息，而我们心却一直在往前。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再见。谢谢青青，再见。 再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